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85集，黄金古城。 欢欢，宝宝叫什么名字？ 还没起好呢。哎，要慎重啊，要好听，还要好吉祥。等包青过来，有空一起研究研究。 那先起个小名吗？总不好一直小公主小公主的叫。 哦，小名啊。 说着，赵真看庞飞， 爱妃有没有什么想法？ 一切皇上做主。 赵真点了点头，公孙边在一旁给庞飞写月子的食谱也点了点头。 果然做宠妃就是要小鸟依人的，一切皇上做主。 哎呀，媳妇这么听话也不错，特别是跟公孙这样的刺猬待在一起太久了，这书呆要是哪天来一句一切王爷做主。 想到这里，赵普赶紧甩头， 要死，脑子进水了，想未来媳妇想当书呆子干嘛？ 求求你干嘛？ 小四子扭脸看一个就是甩头的赵普，这么巧公孙也看见了，摇了摇头。 皇上比赵普小几岁都当爹了，就赵普没溜，他也就打仗的时候才会帅那么一下。 想到这里，公孙叫自己吓了一跳，竟然会觉得赵普好帅。公孙也赶紧甩头，小四子就纳闷了， 怎么舅舅甩头，爹爹也跟着甩头啊？ 有了，就叫香香怎么样？ 好听。 赵真又去看庞飞，庞飞也点头，是好听。 香香。 赵真就趴在床沿叫闺女的小名，别说香香好像还抿了抿嘴笑了笑，赵真更美了，扒着床沿一个劲儿叫香香。小四子无奈地捧着脸看了看对着闺女犯花痴的赵真，又看了看两边甩头想心思的公孙和赵普，小四子伸手指捏住赵真的袖子轻轻转了转。 欢欢，黄金古城的故事你还没有讲完。 哦，对了，西域一带传说有一座黄金古城，一座白银古城，其中黄金古城是用黄金建造的，白银古城是用白银建造的。黄金古城里住的是两个妖怪，古城里有世间最值钱的宝贝，还有能烧毁一切的火焰。而白银古城里住的则是两位神仙，城里有世间最多最珍贵的书籍，还有能让死人起死回生的良药。 哇， 难怪我打瞌睡，这不骗小孩呢吗？ 接着呢， 西域一带的旅人都很想找到这两座城堡，有的人很穷想发财，于是就想找到黄金古城，有的人家里有重病的家属急等着救星，于是就想找白银古城。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，很多很多的马队，盗墓的、马贼、土匪，甚至是军队都走向西域那片神秘的沙漠，想要找到这两座城，不过都没有成功。但还真的有人见过这两座城堡。 真的存在啊？ 是的，霍佛说很多旅人在沙漠中走得几乎绝望，但就在他们打算放弃的时候，就在远处出现了一座黄金色或者白银色的古堡。那些旅人因此振奋，纷纷加快速度奔向目的地，但是他们怎么跑都到达不了， 那座城堡永远都在他们看得见却到不了的地方。 哦，这个我知道，爹爹讲过，沙漠、海上还有山顶都会出现的，是海市蜃楼。 赵真一挑眉，戳了戳小四子的腮帮子。 你知道的还不少吧？ 嘿嘿， 那些进沙漠的旅人大多是有去无回，可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活着回来的。 什么人啊？ 那是一个神秘的波斯人，他找到了白银之城，进去了，见到了两位神仙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拿，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。 哪怕抽块银砖回来做纪念品啊？ 他还说想找黄金之城，但是两位神仙劝他说千万不要靠近那座城，那座城是炼狱的入口。 赵普皱眉想了想，要是联系到之前董潇说的他太祖父经历的那些，的确那是座火炼狱。 神仙告诉那位旅人，黄金古城和白银古城是相对而生的，如果说白银古城是善，那么黄金古城就是恶。但是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白银古城之中拥有克制黄金古城天火的法宝，他们将那样的法宝交给了那个旅人。 什么法宝？水吗？ 不知道，活佛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法宝。 重点不说啊，那活佛是不是忽悠你？ 听我说完。那个旅人说，既然黄金古城是恶，那么他要消灭那座城，所以请白银城的神仙告诉他如何找去黄金古城的地方。 后来呢？ 两个神仙给了他一块银子打造的龟甲，在龟甲上刻着走向黄金古城的地图。最后那个勇敢的旅人真的找到了黄金古城，利用法宝和城中的两个妖怪决战，他们三个后来同归于尽了。黄金古城陷落，沉入黄沙之中，同时白银古城也陷落了。 为什么白银城也会被埋掉？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世间善恶往往并存，一旦恶不存在，善也就会同时消亡。 哦， 这活佛有点意思呀，善恶并存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不要追逐虚无缥缈的幻想，无欲无求能破除幻想。 都是书呆子讨论的话题，那后来呢？ 后来讲完了还有什么后来？ 跟火龙火凤有什么关系？ 你们讲的那个什么龙凤城，听着好像那个传说中里的黄金古城，不觉得吗？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倒也真是挺像的。 龟壳？ 展昭等人看着林业火从怀里拿出来的东西都有些不解。萧良看着林业火从怀里摸出了巴掌大小的小半个龟壳，忍不住跳脚。 搞了半天你就为了找个王八盖子？ 王你个头，龟和甲鱼都分不清楚。 展昭拿起那片龟壳看了看，大概是一整个龟壳四或者五等分厚的其中一块，很厚，质地嘛有些像是石头又或者是泥巴。林业火拿了个烧火的盆过来，放到桌上，将龟壳放到盆里，随后拿起个火折子轻轻一戳那龟壳，轰一声，众人都一惊，就见龟壳着火了。 这都能烧着？ 邹良皱了皱眉，拿起桌上的水壶往里倒水，火照样烧，见水不灭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是那种神秘的泥沙。没一会儿，龟壳表面那一层石头泥巴一样的东西就烧掉了，露出了里边的东西来，盆中的火也在那一层东西烧掉后彻底熄灭。白玉堂伸手 将脸盆里的东西拿了出来，甩掉焦灰，众人定睛一看，就见是一块银子打造的龟壳，龟壳上似乎还刻着一些纹路。 这是什么？ 展昭看着那块银色的龟壳，皱了皱眉。林业火从怀里也掏出来了一块大小差不多的另一枚龟壳，将两块拼在一起，竟然有一边严丝合缝。 是相邻两块啊。 林业火自言自语，众人则是面面相觑。 什么东西啊？ 五枚须给我的。 你之前不说， 我这不是不确定吗？五枚须留下那段话之后，就将这玩意儿给我了。当时也是裹着外围一层泥，我原先还以为是块石头，没怎么在意。后来叫我师父看见了。 无沙大师呀，他说什么了？ 我师父说了些很奇怪的话。师父说，孽缘啊，天地万物自有循环，命中注定的事情是逃不掉的。 众人扬起脸琢磨这句话，果然像是高僧说出来的话，真高深。 什么意思啊？ 众人不耻下问。林业火想了想，瞄了众人一眼，似乎是在犹豫。展昭突然拽了拽白玉堂， 时候差不多了。 什么差不多？ 我们去问那个黑衣人。 说完，展昭拽着白玉堂就走了。房间里就留下邹良和林业火。林业火斜着眼睛看邹良，邹良茫然地看着被展昭和白玉堂关上的房门。白玉堂不解地看着拽着自己衣袖一个劲儿往前跑的展昭。 猫儿，干嘛？ 林业火好像有什么事情难以启齿的样子。算了，让邹良问，人多说起来不方便。 他俩碰到一块就掐，你确定能问出来？ 掐怎么了？通常掐着掐着就把真相掐出来了。 哦，还能掐出真相来？ 那可不。 展昭说着，伸手捏着白玉堂的胳膊掐了一下。 你掐出什么真相来了？ 胳膊不够粗。 白玉堂无语了，展昭一拽他，拉他进了天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